孩子的家长会，男人四十岁，扛着家庭早出晚归，梦想总是很美，现实有些卑微，要想幸福先得学会受罪，运气有时很背，老婆有时多嘴，有时也宁愿晚归，豪车有多贵，女人有多美，银行里还有多少外汇，很容易喝醉，醉了会流泪，常对着镜子看自己老了没，为了事业挖心操肺，现实的社会每个人都争着上位，自己做自己的老板，我怕谁，金子总会发光，老虎总会发威，我有实力不会浪费，爱情诚可贵，没钱也白，有本事不怕没有人追，男人的肩膀别害怕累赘，要背负一身重担才能高飞， 男人的泪有谁能真正理会，别人的卑微，男人的泪是在人群背后偷偷下坠，伤痕累累，才知道正是自己的惭愧，是是非非，才知道没有缺憾的人生 大家好，我是歌手符号，欢迎来到天梯人音乐网，3w.96x.cn 天梯人音乐网，最新最好听的伤感流行音乐与您共分享。